好，飞嚟咗 Tatanello， 今季拜就上个礼拜开咗支票叫嗰只，有啲唔成嘅，因为未睇到片。侠盗一号《星战外传》而拍档又依然系有施力嘅。 系，大家好，大家好。 侠嗱，施力系睇晒先，有冇睇晒成个星战系列？ 我有啊，但系其实太耐啦，十几年啦。 我有翻睇啊，我间唔中翻睇嘅，间唔中我住成日睇咩？ 我今次我都翻睇咗翻前传一集同埋后正传一集咯，即系一同埋四咯，因为时间又唔系好许可我重温。 我就好耐之前睇过最初版本，即系啲电视翻重播咧，睇过四五六啦，即系 New Hope 啦 ，New Hope 嘅系嗰个系列 系啦，跟住咧之后佢前传就戏院睇嘅。三集，跟住之后又睇出碟影嘅时候睇过啦，即系睇影碟睇过啦。 系好多都系睇前传嘅，我哋呢啲，即系正传啊，我都未出世。 正传我睇嗰时系电视睇，电视睇到电视睇到嘅，因为电视冇以明珠台间唔中会翻播。咁就跟住就系第七部曲，即系啱啱新嗰套 啊 ，Force Awaken 系啦， 系啊。 原力觉醒， 原力觉醒系啦， 咁加埋呢套就八，佢系八套电影嘅，即系以而家净计电影，唔计啲小说啊、漫画、揭卡嘅嘢，因为佢好交叉多啲延伸创作。 佢有动画啊， 有动画啦，有小说啦，有漫画，古影鬼好多噶。 Star War 反抗军咁讲嗰啲，好似做咗几季添。 游戏都一堆啦， 系啦，游戏咁就更加啦。游戏每次有电影都会出，即系近年呢几集嘅电影每次都 會。就今次又真系今次佢剧情啦。讲翻今集即系今次佢剧情就摆咗喺严格，佢话就话前传三部曲至到初代 New Hope 之间嘅，但实际上其实应该就系New Hope 嘅前夜祭，因为佢就啱好就搭，因为佢一开头系唔计女主角童年嗰段啦。由女主角大个咗，到去偷抢咗死亡星嗰个开发图嗰段时间咧，系直接播落去第四New Hope嘅开头嘅。 系冇错， 甚至系李亚公主嘅嗰个造型咧，佢都用回翻系第四集嗰个造型。 我嗰个系直头系致敬，即系直头系用翻一样嘅造型。我特登要做翻个造型啊，同埋有黑武士一黑武士出场咯。 系啦，黑武士就揾翻个配音员配翻啦。都系嗰、那个，因为好你我你冇你呢个，因为相比嚟讲，声优就容易搞啲嘢，配音员你只要、你唔使露样，咪把声得噶啦。 我都好正常啊，佢因为佢例如荷里活嗰啲，佢会有跟住啲 game 嘅咧，好多都揾翻个演员做翻。 同埋你好靓，同埋你唔敢揾第二个配啊，黑武士噶，得 Randa 边个咁？你咁随便揾条有配啊？除非你话个演员配个声个声优James Ian Jones 死咗就冇得讲啦，但系佢仲好地地，你咁揾第二个大佬 Black Vander 边个咁去接呢个 job 啊？ 好难嘅，如果即就算系真系要转，必须要转都好难揾人嘅。 大件事啊，好大好大镬嘅先，因为呢套作品其实好 fans 向嘅。 其实系啊，都可以咁讲。 应该咁讲就系、是。星战前传咧就卢卡斯佢想有啲新嘅路线，叫啲 fans 唔买账，甚至后啲人话好厨艺嘅，咪厨艺死小孩啊！成个星战前传俾人觉得好死小孩嘅展开，今次、所以去到今尾原力觉醒同埋今集咧，就好明显嘅就系主打就系星战 fans， 即系你星战 fans 收货得噶啦，啲唔系星战 fans 嚟我妹咧就喺度鬼晒咁做，一路吐槽吐不停嘅，我觉得咁。佢如果就星戰嘅 style 嘅話咧，呢啲咁嘅吐槽位係好正常。即係例如話係無啦，你嗰個通訊塔上面點會有鐵塔頂點會有個 terminal 俾放俾錄影帶咁帶落去插帶落去咧？最好嘅就係呢樣又可以接受嘅，即係因為佢接翻係七十年代星戰第四集啊嘛。嗰部電腦 server 中端嗰個電腦咧係錄影帶逐塊錄帶掹出嚟嘅遊戲帶掹出嚟嘅。 喂，如果你要吐槽翻呢啲位好多啦，你睇翻 New Hope 你點解即係？你会睇到，你会见到黑武士走上个蓝嗰度去揾蓝图，去即系去揾嗰个死星嘅蓝图啊嘛。 哦， 资料嚟噶嘛，你点揾？即系你点唔系好，即系好容易就传送走咗噶啦。 佢今次系啊，即系佢呢度我比较吐槽位咧，因为有啲我咧系纯粹叫剧情需要，即系例如话女主角攞饼支卡食带落去，好大饼嘅卡啲蛇啊，应该卡啲蛇啦。我攞上个通讯塔顶度插落去，跟住插咗落去之后咧，个反麦上嚟，一开始就开枪就讲一大堆废话，跟住先打。我心谂，我同意就系、是，因为我妹话， 你上咗去，嗰快乜上咗去，跟住打烂咗个通讯设备，唔好俾船烂图啦。咁我谂下，个反派佢唔知道上面开咗个窿噶嘛，佢以为上面有个保护罩罩住，全部拦到上去噶嘛。O K。 可以斟酌嘅，因为其实佢哋唔系好知佢哋系偷蓝图嘅， 同埋佢哋唔知，同埋佢哋唔知道上面佢谂话撞开嗰个保护罩，等个空中传咗上去啊嘛。 系，最后阿甄子丹开个开关嘛。 系啊，即系出开到啊嘛。咁啊，甄子丹点解打佢打唔到？当然啲原力，啲原力伟大系咁噶啦，你唔好呢啲唔好深究啦。 其实原力系冇得讲，即系你任何一集里面去 一讲原力就唔好讲。 系啊，孕育原力你就唔使解释噶啦。 系啊，原力系唔使解释噶嘛。 即系点解黑武士系即系原力系咁犀利啫？咁都系冇得解释噶。 其实呢啲系好佢今次系保留咗早期啲嗰啲御刀侠啊，即系我全到作品，我想比较系真系我睇完之后，我攞掘咗吐槽嘅位又系一开始嗰个教官揾女主角教老豆。咁你如果老豆就叫佢老婆同个女兒走啦，你老婆你咪揽住个女兒走啦，发嬲阿太太翻嚟把托咩？你翻嚟帮唔到件事，老子只要无啦死鬼咗，你老公谂住讲大话你话死鬼咗，跟住就出嚟，阿太太，你老公你因就系你唔只要你捉唔到嘅话，你老公就冇问题，佢唔杀得你老公，但系你真系不如杀把托咩？真系睇佢拗晒头，莫名其妙啊！师奶走嚟搏乜啊？ 仲要留低个女咧？ 唉，真系 个女咁细个。 就是因为呢剧情系个老婆揽住个女嘅留来即天涯㗎嘛，跟住走出嚟我乌晒嘴拗晒头。 係囉，我唔知点解出返嚟。 莫名其妙真係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你以为你交咗老公神咩？你要你攞住你个接楼攞住个烂鬼激光枪。 尤其是如果当佢即係当个老豆系即係点样当嗰个教官杀咗佢老婆之后，嗰、那个设计即系嗰个设计师，佢都仲系会帮你做死星，后面其实都唔 系 好合理啦。 因为佢系你个女，因为你个女，你个女，佢话你可能捉咗个落去，你个女啊嘛，你女未捉到，你又捉到先算啦，又捉唔到，你想帮佢死啫？结果话咁，佢咁就你叫佢话系整个药，整个缺口喺度打。即系顶佢， 我唔知系咪其他喺剧集嗰度有保，因为佢个女就俾佢朋友救咗， 即系训练成。 但系佢即系但系佢个开始佢去即系讲阿卡萨刺杀佢老豆嗰段咧，佢好讲到个老豆又唔知个女未死，个女又唔知个老豆未死咁样噶嘛。 既然你知咧，唔系，主要就系既然你唔知个女生死未卜，即系话俾时帝国未捉到你个女啦，咁你冇人知你手落，你惊咩啫？啊，唔系，我当嗰象哥狗杀咗佢老婆，纯粹意外，即系纯粹本能反应开枪，得呢样嘢我接受，但系你都捉唔到，你冇人知，想帮佢做咩啫？因为我真系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啊！ 勉强都可以解释，因为佢话佢想种个弱点落去嘛。即呢个就系佢其实佢喺嗰个 勉强可以解释到嘅。 系佢喺个俾佢个女个 message 度有讲到嘅，佢话嗱我唔帮佢咧，其实都有其他人会帮佢完成呢个死星嘅设计嘅。而我如果我喺度嘅话，我就可以将个弱点放不起，即系不知不觉嘅情况之下放落去嗰个死星嘅设计里面。 呢个我痛，即系认为呢个只解释得就系、是。你咁大死星被一嘢打爆咗，唔系啊嘛？ 但 系呢个系当年系冇人，当年好多人睇到就系、是，大佬你个死星咁交叉大，你一只咧头期一只咁样冲冲落去打爆咗，你唔好系讲笑啊！你真系讲笑。但呢个解释，即系呢个就叫补翻当年我哋睇到 系啊 吐槽位，啲好大吐槽位嘅动 作。即系个 New Hope 就求其掟两个炸弹落去咁样嘅情况，就炸咗成个死星，个死星系成个月球咁大嘅，死星系 冇人打，冇人咁容易炸噶嘛。但系你解释咗就系特登佢整啲设计咧就。算是解通啦，当你解通啦、 啊。 好啦，跟住女主角就大个咗啦，跟住呢做个反抗军特工去搵佢，然后就走去星球度平民打一轮啦。然后个跛跟住呢就跟住呢佢试死星嗰支炮就炸咗成，跟住波及埋反抗军中部，然后嗰个救即係养大主角嗰个跛嗰跛佬就等死，其实我觉得等死嘅摆明就。 因为佢其实都寿终正寝 啦。系啊，佢其实佢自己话落，佢身体摆唔到耐噶。咁你摆唔到咁耐，留喺你不如上正就，死埋佢转。 系佢系咁吸氧气。 系佢死下死下嘅款噶啦。 吓、 啊，然后就 吓，佢都话佢其实佢就算上到嗰个逃生嘅飞机，佢都唔等得好耐。 系，与其啲人咁麻烦救你，不如上正，可以等死嗰、那个。 呢、這个我睇啲文章啦，都佢都话系，其实佢系好似系动画有保完呢个角色嘅。 甚至佢喺电影又可以理解佢点，因为佢喺个花嗰时嘅描写，佢想死下死下款噶啦。 吓，同埋佢已经系即嗰种又暴脾气暴躁啊，完全即系完全佢系甚至系俾反抗军去排斥嘅嗰一个极端分子嚟噶啦嘛，已经咁、所以其实基本上佢冇乜作为噶啦，咁所以佢又觉得我死咗算啦。 咁跟住去反抗军，然后佢就去揾佢个老豆，跟住好啦，跟住就嗰个特工想杀佢，杀佢杀佢就阿跛佬，你系把鬼咩？跛佬，你唔使你走嚟走去，跟住即系你做乜鬼啊？跛佬，阿盲佬啊，屈在咗阿盲佬。 哦，甄子丹。 阿盲佬，你大佬啊！喺呢个情况之下，你除佢出唔系佢出嚟咧，就主要就表现嗰啲盲盒、盲枪咁嘅，用即系纯粹用心眼去打爆啲打爆战斗机。但系阿盲佬平时你唔使出嚟噶啦，快及你依家识就系喺情况之下，你唔使打近身战，你系冇任何作用。就是啤死佢吹到你真係吓人返寡鬼咩。 你叫甄子丹用枪就係嘥咗啲嘅。你初头打一段都算係咁啦。 跟住之后佢冇咗机会打落佢都。 係啊，即係冇埋身嗰种打，佢係有即係啲。 但係开头喺呢个城嗰打，喺个城市集嗰打一场好睇啫嘛，之后佢冇机会。 係啊，之后嗰啲就可能揸住啲棍揈下。 跟住就开，跟住就盲盲枪打，明明打中咯。然后就跟打完又佢就炸佢死咗啦。然后跟住就係翻去拥抱，就係个反抗军觉得就係我唔能够用啲咁简单嘅个，即係你又唔充分另外派兵去出征，咁就典型就係既然啲既然上头唔俾呀，咁我自己去囉嗰隻。 係啦，咁就即係搵咗一班人一部飛機，咁嗰一队人就叫就係屋溫啦，就係合到一号啦。 即係除即係除噏到名咗当时。 係嗰个飛機師初头变节嗰个飛機師隨口噏嘅咁一个代号啦。 咁入出去咗，跟住入侵咗，然后又喺度搞破坏。 我不过前面仲有少少喎，你其实卡萨佢喺度犹豫要刺杀嗰个老豆嘅。 係嗰段又係。 我觉得好古怪，你个死星都起好晒，你刺杀个设计师把鬼。 就系咯，计死都起咗完啦，你其实生死已冇作用啦。 系你， 佢明知起身我就你杀啲鬼啊！屌， 谂问题，如果你要杀嘅，你唔好犹豫，就咁杀咗佢，咁你可能同女主角有啲即系有啲冲突咁样咁啊。 但佢又唔系啊， 佢又要犹豫喎。喺度谂， 同埋最紧就系你喺个时候你杀系冇意思噶啦，因为死星起好嘅，不论系你就算佢杀唔杀，佢死星都系咁样噶啦。跟晒扑咩？你而家你问啲咩嘢？死星冇弱点啊？问都冇用啦！你屌多 carry 真系完全系唔知你系咪杀佢？你如果你喺开边住，如果你知道就系、是，既然佢都系既然已经起好啦，咁你系上嚟救咗佢，希望问下咩弱点啊？诸如此类 吓、啊，但佢系受命，即系佢系受命于上头嘅。 系要杀佢，但系你咪解释就系杀佢冇意思咯，有想挣扎咁耐啫你。 系啊，多 carry 你系就干干脆脆，你 miss 咗又好，你喺度即系喺个 snipe， 即系喺个瞄准器嗰度喺度又。又想开枪又唔 最妙就系阿甄子丹仲一个，佢好成日杀人咁啊！大佬，你行你做咩工作？多 carry 啊！大佬，你而家你做特工嘅，梗系成日杀人啦！唔知大佬，你估你而家真系好似啲嗰套动画咩？一特工特工完全唔杀人嘅， 冇嘅，即系佢呢个圣殿守护者真系不食人噶。如果啲反抗军你边有得拣嘅？你白兵杀到嚟，你唔杀佢？ 即系好似以前我讲我咁样捉卡 game 咁样。捉嘅肩负嘅特工人杀人咯，咪就系大佬唔系嗰啲杀人，即系知唔知杀唔杀得多 kill 鱼同埋多鱼真系，阿甄子丹仲冷严肃咁，我睇笑碌咗喺度，你扮咩神秘啊？妖！ 佢同姜文都互动都咩啦？奇奇嚟嚟都古怪啊，都唔 系好。阿姜文又唔知乜搵姜文做啊？呢个色我又系，你搵鬼都做得啦，自己会抵鬼姜文咧。 哦，系咯，唔使。不过呢啲系应该资金投资者嗰啲， 投资者因为希望拉中国市场啫， 决定嚟嘅。唔系应该而家好多都有中国资金噶啦，唔系无啦啦唔会揾两个咩？哇！不过睇个 poster 咧，姜文成个曾志伟咁款咯，我真系认唔到系姜文， 我真系认唔到姜文，我自己同 认唔到。 如果唔系咧，就嗰啲唔 肥咧，肥咗好多，即系佢套嘢已经臃肿嘅，佢喺后面又孭住好大个石油气咁样嗰啲炮嚟噶嘛。 我真系唔知系姜文哦，你咁讲我 唔讲唔嘅，即系你唔睇知喎，唔认得即系 poster 真系成个曾志伟咁款。 系啊，唔系。我紅金冇做，我覺得仲會比較適合啲。係真係紅金冇可能仲好啲。 哦，咁可能有啲 chemistry 添，同阿甄子丹。 同埋我睇真係完全唔知佢再做乜，多鬼魚。好，跟住就嗰個入侵先，就喺度搞破壞，跟住走去入侵。入侵嗰度咧，我覺得係真係完全時代問題。係佢係要回復七十年代 style， 所以你一定係嗰種入侵方法嘅。就算星戰原力覺醒啊，無啦啦啊啊！啊 汉素罗走去见佢仔，我哋都好鬼识，好鬼莫名其妙啦。你走去见佢仔，跟住俾佢仔杀咗咗，点你过分？又系唔知做乜嘅？ 佢潜入嗰段一定要，唔系，其实嗰段系俾个机械人发挥噶啦，基本上就系、是，即系俾阿 K2SO 系俾佢发挥嘅。 因为佢前面就纯粹系算系交代咗个机械人嘅性少少性格嘅啫， 跟住 冇乜气氛。 系啦，跟住嗰段就主要佢发挥，然后就讲佢掹黑啲啦。乜卡啲爬上去，跟住死一路就死啊，就死就冚家富贵。因为其实我最谂住应该会有一两个会救翻日姑咁样。因为其实佢生死其实应该咁讲，合到一号嘅人咧，其实唔使死晒嘅。因为佢之后佢虽然冇出场啫，但系问题就系、是、冇出场唔代表佢死咗噶嘛。即系咁交叉大，冇出场咪表示可能喺某个地方。但系估唔到最后系 最后系含球铲咯、 啊。系啊，仲有一样就是、我唔系好明白就系、是，既然你男女主角。可以由个塔顶走咗海边，然后睇死星大。点解搵只战斗机走咧？咁大机，你点解有啲战斗机整啲走人啦、啊，大佬？你两个喺度殉情把托咩？你两个又唔系识边？你话好似你话甄子丹咁样，今日啲死晒冇得讲啦，肉搏战打平民。但系你两个谂唔到咩理由，你两个就唔走啊？因为咁大机，你一定有你可以由你两个可以夹下由个塔顶落到地面，跟下海边又睇佢打落嚟，点解唔可以搵只战将走啫？ 有你成咁你嘅侠盗，你屋温嗰个机都系偷翻嚟嘅啫嘛。 咪周围左右话，依个机一定有战斗机，咩都有啦，逃生。但你竟然走咗搭，你傻咗啊！真系两个人傻。 你都话啦，我想话屋温嗰架飞机都系喺基地度偷翻嚟。 偷即系个军飞机，偷架飞机，偷个逃生，一定有逃生机，诸如此类噶嘛。跟住两个走去好浪漫去睇，等死我顶你个肺，都莫名其妙真系。 唔系咁，其实仲要你谂下，星战系集集都偷飞机噶啦，冇 就 系 咯，飞机都系偷噶嘛，跟住有个你飞冇飞机偷啦，屌一千岁英都就算系原觉醒啊，一千岁英都抢翻嚟偷翻嚟啫嘛，嗰架残废机。 咪咯，边集？你咧边集唔系唔偷架飞机嚟揸下嘅啫？ 即系我睇见莫名其妙到一个真系，即系我可以完全理解我妹点解鬼杀咁嘈，位又有离谱就系、是、你已经嗱睇嗰时你唔好觉嘅，因为我系我出好就系、是、我而家成日讲嘅，只要睇嗰时咧冇咁多套咗位唔多嘅，算就成功咗半就系。我知道咧就系有套咗位唔多都有，但系睇完之后我而家咁讲就发现好离谱嘅情形。 剧情上有少少走向咧，即系你系。我唔知佢系咪因为如果你呢班人要再出场就系 New Hope， 即系佢系可能解释唔到点解 New Hope 三部曲四五六集唔出场。 唔系，唔知其实冇乜出奇啫。讲真，你成个星战个世界咁 kill 大，你反共军咁假交叉多人，冇就佢见到佢有乜出奇啊？ 喂，仲要系成个星球铲咗，咁样失咗踪都好正常。 失咗踪佢同埋，就算佢唔死。佢照例话佢开话佢又何话佢话佢喺某地方做某啲嘢，即刻屈都得啦。因为冇必，因为佢就冇力啊！佢为咗成就佢悲壮，即系等佢执冚家产，即系话牺牲阿阿官员或者牺牲好大先攞到个蓝图。咁牺牲好大啫，唔代表冚家产噶嘛。 佢合到好似死，好似六个人啊，六系咪算唔算六个人啊？ 男女主角啦，机械人啦，姜文啦， 甄子丹， 甄子丹咧，好似仲有一个嘅， 仲有个飞机师咯， 系飞机师六个咯，系咯， 系啊，六个， 因为我主要六个嘛， 六个死晒， 吴家富贵啊嘛，完全系唔系话冇必要，但系刻意做一个悲壮感， 系 呢样嘢我可以理解嘅，但系就少作真系颇为矫情作状咯，扮嘢啦，颇扮嘢， 尤其是男女主角咯，我觉得 系咯，莫名其妙， 因为你如果你甄子丹嗰啲咁你。咁你圣殿守护，你圣殿都巢。 同埋喺嗰从你唔死好离谱嘅，大佬阿盲佬，阿盲佬你唔死就真离谱嘅，大佬喂，系即系你已经包围，除咗 Jedi 之外，我谂唔到咩理由你唔死咯。即系你话你有 Jedi 啦，光剑平板打啦就得 ，OK 呢个得，但系你又唔系 Jedi， 你俾人咁围你可以用原力保护你行入去嗰个通讯，就系拉支通讯杆，拉通讯杆下真系离谱，顶你肺，黐胶线。善控啊！顶你啦，真系！ 我唯一可以讲嘅就系你，如果系姜文救咗佢，我会觉得反而 好啲， 合理啲咯。 即系完全原力与你同在嗰只 style 啊！顶你呢套嘢睇啊，大桥冇问题嘅，即系成个大主线主角冇问题，但系好多小节佢嗰啲嘢就扮好即系，甚至我觉得我唯一会系佢刻意走翻去七十年代星战嗰只头 Kell 奇式嘅剧本。因为其实星战剧本唔系话特别好工整嗰只，即系唔系话每一个嘢，因为星战本来就好多奇幻元素噶啦， 即係當然星戰，我當七十年代可以接受嘅，七十年代啲劇本係咁係咁嘅 style 噶嘛。 大膽啲咯，比較多啲即係唔係一啲必然性嘅位比較多啲，即係例如你點樣揾到 Luke Skywalker 啊？佢哋講佢即係講即係邊個啊 CVPO 嗰啲係即係 佢有啲因為佢其實有啲角色佢係 即係俾人賣過去啊嘛，其實好。好隨機性嘅，你未必係揾到 Luke Skywalker 嘅。當時係一次意外撞到嘅啫嘛，佢做CCP 都做金甲人嚟撞到，意外嘅啫嘛，佢又係就因為其實用嘅就係、是、當時嗰輛機械人仲喺反抗軍基地嘅，但係點解第四集佢兩句俾？不過依家就冇所謂啦，呢啲就佢成兜嘅啫，呢啲就 反哦嚇， 因為佢當時設定咗反抗軍，唔知佢啦，因為可能另有兜嘅呢啲嘢，睇佢點解，因為佢隔佢俾兩個出場嘅啫，呢啲。即係依家你始終你滿足 fans。 哦，係啊，係啊，係。 喺幕後佢兩個出，佢兩個要講嘢噶嘛？我唔知點解佢兩個，我記，因為我唔知我記錯啊。我記得第四集頭先佢講啦，佢哋就一個俾人買，一個爛鐵買啊嘛。 第四集佢咪就喺公主嘅機上面咯。係 啊， 就喺呢 啊。燒咩？係啊，燒咩都俾佢嘅。你個金色嗰個就好似係俾人買，俾阿 Jabba 買咗嘅，做翻譯噶嘛，做 Jabba 嘅。係係係。嗰個我就不過依個冇所謂啦，依個就有依我依個睇點兜嘅啫。亦都唔，反而最重就係Darth Vader， 佢出咗兩場戲，第一場戲就係、是、佢除咗套裝甲，即係除咗佢盔甲係一個爛面，即係第四集我見到嗰、那個即係初代嘅Darth Vader， 因為 Darth Vader 好妙嘅，星戰佢佢第六應該第六集啊，即係武士復仇， 係係武士， 咁咧佢喺初版嗰時咧，最後一幕咧。死咗英靈魂咧，保護住阿 Luke 咧，嗰個咧就係、是、老咗嘅 Darth Vader 嚟嘅，即係老咗嘅Anakin 嚟嘅。但係喺下落嚟出咗前傳之後咧，就佢重新 Blu-ray 版咧，就將嗰個老咗嗰個Anakin 咧變咗做前傳裏面嗰個 Anakin。 哦， 有啲 fans 係好不滿嘅，但係我覺得冇依個就 OK 啦，隨便佢啦。但係、這、依個但係今次咧，佢依個 Darth Vader 除咗頭盔咧，佢喺因為佢喺前傳第三集。佢嗰個款又俾人斬，俾成碌人棍咁樣，係將全船都燒爛曬，係定期浸嗰藥水，佢就重演嗰幕咯。 係 因為佢要定期浸嗰藥水，等佢身體維持身體功能啊嘛。咁跟住你下一幕就係講佢走去搶藍圖啦。我可以理解嘅，依我真係可以理解就係、是、你俾 Darth Vader 去洗下佢把光劍化一化下嘅。但正常嚟講，你咁大粒佬，你冇人親自走去捉小兵啊嘛。你扎，虽然我知道你个白兵系好渣，但你都唔使亲自去捉大佬，即系阿 Darth Vader 大人，你我明白你系可能太耐冇活动过，虽然做啲热身运动，但系你唔使对小兵去斩小兵噶嘛。 我觉得有少少前后矛盾嘅，嗱，我觉得你佢御驾亲征系唔系大问题，因为如果佢觉得件事好重要嘅。咁佢可能御驾亲征，但系佢御驾亲征佢又唔尽力嘅，佢净系揸住把，佢真系净系揸住把 法术表演系， 你又唔用原力，你基本上你讲你 New Hope 嗰阵时已经好犀利噶啦，你讲呢啲原力， 因为佢唉， 咁所以系即系徒具其形咯，呢、這个今集嗰个黑武士， 纯粹系满足 fans 等佢出下场， 即冇理由嗰、那個藍圖佢話好似save 咗張卡度，跟住俾人拎走咗，大佬你隔空都扯佢翻嚟啦，嗰張咁嘅卡仔。 不過呢個就我覺得真係純粹滿足，即係一歷史之癖啦。有你唔能夠過歷史之癖嘅，第二日真係純滿足，因為其實佢就算佢完全冇嗰場打鬥，完全唔影響佢劇情嘅。你唔係話佢喺因為正常嚟講就係、是、你咁大粒，你冇理由親自出馬嘛。咁但係問題就係你要俾佢，你話即係星戰，你點樣有把光劍發下發下？但係喺嗰個時代裏面嘅Jedi 冇 Jedi 啦， 得翻阿嗰陣又得翻阿達達大師啫嘛。 尤達同埋 阿杜比安兩個， 同埋你 咁樣 啊， 邊個 啊？ 即係匿埋曬，因為我假設喺嗰段時間內。仲知道存在嘅Jedi 得兩個啫嘛，奧比溫同埋阿達達大師有兩個啫嘛。 係。 咁 奧比溫。 咁你呢兩個佢冇出場嘅話，咁樣你要俾阿光劍化一化下喎，咁冇辦法㗎啦，呢、這個就真係焗住啦。Darth Vader 使兩招露兩手，滿足下 fans 啲尖叫咁樣，跟住最後嚟嗌又係純粹滿足 fans 尖叫嘅。 我嗰下真係一幕啫。 一幕，即係佢因為佢要接揸第四集同真係叫做fans 導向咯。因为佢呢个好明显嘅，好多地方佢甚至系即系叫做咩？以前啲问题都 硬擺埋落嚟，即係佢以前啲好粗製濫造劇本啊，好投其二刀合嗰啲咧，都硬擺埋落嚟。 哦，同埋佢係接 New Hope 噶嘛，特登係要同做接軌嘅。 所以佢 New Hope 啲嘢佢走埋一齊，所以好多嘢你 New Hope 會出現嘅劇情佢有出咯。但係整體嚟講，即係如果你話作為一個星戰，我又唔係好嚴，我又唔係好知好發燒到就會買模型啊、買專集體嗰啲人啦、啊。但以一個純正係睇個電影八集電影啦，再加埋一套講阿 Atlas 外傳，應該算係小説咧，就講阿 Luke 喺第四集，即係第六集結束之後，阿 Luke 有段時間，曾經一段時間，佢入有輕微唔入咗黑道嘅小説嘅，嗰幾好睇嘅嗰小説係。 哦，淨係得小説 嘅。小説就好似係小説嚟嘅、哦 okay ，因為官方不過官方出應該唔知算唔算成嘢。總之就係嗰本小説就講阿 Luke 係啱啱即係。結束咗第六集啦，但嗰時因為佢喺第六集咧，佢曾經有一段時間入，佢有輕微入咗Dark Side 啊，所以佢嗰段時間受到呢個困擾嘅入 Dark Side 嗰段時間，即係精神心靈交戰咁嗰劇情嘅，嗰度嗰本書幾好睇嘅，圖書館借到嘅，我可以圖書館揾嘅， 係中係有中文， 中文圖書館通圖書館借到嘅， 嗯， 幾好睇嘅，即係睇個嗱小説啦，但係呢套你作為 fans 我 fans 會收貨，但你如果唔係 fans 嘅話，你會睇到鬼殺咁嘈嘅。好多好離譜嘅嘢，即係頭先我哋即係作為一個半 fans 嘅我，頭先我講咗好多離譜嘢啦。 我覺得又唔至於鬼殺咁嘈，有啲不即係大惑不解咯。即係例如你話例如甄子丹同姜文佢後點解加入咗 Walk One 咧咁樣？ 唔係呢樣我透佢話，順手啦，所以同咗一條線。 因為其實佢冇乜特別解釋嘅，佢淨係講佢哋係聖域咪聖殿嘅守護者啫嘛。 咁當佢報仇咯，為政府軍。 吓！但係聖域就俾好似係都係俾帝國軍巢咗咁，你就但係。佢哋冇，即系佢哋又未必一定要帮反抗军噶嘛，咁所以呢啲叫做留、你当系留白嘅空位咯，只能够。如果唔系嘅话，你太过深究嘅话，就好多好多唔，我又唔可以话唔合理，即系未好似觉得唔系唔应该系咁样行嘅剧情 咯。所以我认为佢系我觉得预期话佢头期，不如话佢系保留咗当早期星战嗰种所谓叫做劇情度即係叫做表現手法導向，即係例如話爬上塔頂，跟住無啦啦塔頂嗰、那個控制嗰、那個天線嗰、那個係山卡拉咁遠嘅，得可以接受嘅，因為以前啲電影咧好興噶嘛，莫名其妙唔知點解喺個即係玩包食咁樣莫名其妙嗰、那個控制係有鬼殺咁嘈，鬼有九里咁遠，你主角行去，跟住打堆喪屍行去攞，跟住將個控制拉落嚟，得依樣我接受。 屌你第一集火車個煞車就喺車尾啊，你要跑過去嗰啲咯。 係啊，依樣我接受嘅，因為以前啲片好興噶嘛，而呢片係唔講合唔即係叫做。只求嗰個叫緊張感啊、戲劇性啊、張力啊、打鬥場面，而唔多你依合合唔合理啊嘛，得依樣我接受嘅呢啲嘢，所以我係話插咗入合俾無啦啦，嗰啲我喺鬼九里咁遠啊，插合俾無啦會有中端機俾插俾錄音打落去啲 ，OK 嘅，我可以接受嘅呢啲就，但係真係好離譜咧，就係一開頭就係佢阿媽斷咯，屌你出嚟做乜師奶，你走咧，我哋走啦，我呢個就係嗰個我係全，跟住男主角就係你。你杀佢做咩啫？你唔使杀佢啦，而家又系呢个好离谱呢样嘢，真系我又唔知点解啊！因为冇必要杀佢，走去杀佢， 杀系无谓无谓谓嘅挣扎，嘥咗几分，嘥咗观众几分钟啦！呢啲就系、 是，真系我睇完真系笑咯，真系剧情真系我都唔知想。 我见到喺度挣扎，挣扎啲咩？你咪开枪咯！你又未必一定中，你又唔中咁咪算 Q 数翻去交差咯。佢喺度犹豫咁样， 身咁交战啫，你屌喂特工嚟又咪士兵？你话士兵，你士兵咁你暗杀，你专职暗杀者啦，你咪暗杀者特工嘅特工嘅情况就系、是。你有自己判断能力噶嘛？你都系知道暗杀，你将暗杀冇意，你咪唔杀啦！屌你又你唔系杀手，你杀手就话啫。 系，同埋你抗命系唔需要嗰一下， 因为你知道冇意，都关翻嚟讲话就系杀佢冇意嚟噶。 系你飞机上面，你可能你已经系喺度挣扎紧，都未定咁，但系唔知啦，佢系即系系。嗰、那個氣氛係放喺嗰個位置有啲古怪咯，我覺得。 其實我係唔好解，即係有啲解唔同，唔係好理解佢嗰陣想玩乜嘢啦。總之又屙啲吉地，唉頭都痛埋啦。即係 喂，仲要去嗰、那個嗰成班人企喺個機場度，唔係即係呢個叫咩千載難逢嘅機會嚟噶嘛？如果你係你邊度諗？ 咩殺咗個長官好過啊？頂你！哇！點解唔殺長官殺佢啊？ 仲諗咁多嘢係 咯？點解殺佢長官啊？頂你殺佢！真係呢個時候，我嗰陣更大獵物就係個長官殺咗佢嘅話，你起碼你指揮線亂咗，你仲可以喂？唔殺佢殺個殺 因为死亡星起好耐，杀佢冇意思，不如杀个世界大粒啲仲好过啦，即系多鬼鱼。 系啊，你立功嚟讲，嗰个功劳应该更加大。 系啊，即系彻底地无谓，即系而且有嘢唔知啊，真系好似典型啲老啲旧片，啲残越残咪残啲老一辈啲七十年、三十年片咧，好兴啲莫名其妙嘅剧情。 吓、啊，乜定还是系未完成咧？我又觉得好似嗰一刻系完成咗之后先。 你喺个完成咗都话成个城都俾打爆咗，你仲唔醒？ 之后先至有嗰幕噶嘛，系咯，应该冇记错嘅。 所以我系呢套嘢真系我啲好难去好、啊、难去同佢兜嘅剧情啦。咁呢套嘢睇先，之后佢仲升咗之后系等下第八集啦，应该系星战嘅 第八集系诶唔系诶系咪 Han 会唔会系 Han Solo 嗰套 ？Han Solo，Han Solo 应该 Han Solo 先。 Han Solo 嗰套电影 系先有前传外传 Han Solo 外传啊嘛。 外传，但系就都系呢一集嘅之前咯。 系啊。Han Solo 系 Han Solo 系玛莎之前嘅最嘅玛莎之前嗰个连战连败但人气不跌反升角色嚟啊嘛，学佢学下原力觉醒话斋佢老婆窒佢，次次出身手边前面，我嗰时话我真拍手掌都要啊好嘢，呢个转得最硬，因为佢由第四集撩黑开始，佢真系冇乜几多次，真系英雄神武过，次次一系俾人冷冻睡眠变化石碑，一系又去入边，哇！佢真系都系冇咩威风过嘅。 佢咪临尾撩黑，临尾执死鸡咯。 系啊，真系做咗执死鸡，但系佢次次都系哈碌碌腐碌咁样噶嘛，我又系又唔知点解，但系佢好受欢迎角色，即系神福嘅魅力所在，依就系。 吓因为咁。个个都认真咁去呢个就对比比较潇洒啲咯，但佢后生版嘅 Han Solo 系要搵 边个做咧？ 搵边个做系咯？ 呢个真系有意思，不过睇下啦，以后就应该都冇咁快噶啦。呢度因为下年佢已经迪士尼已经下年期都排到一即系密满晒咯，因为下嗱 佢沙窝冇咁密嘅， 沙窝冇密，因为你下年年尾最快，下年年尾最快啊！ 佢排就排一八年，会唔会搞掂提早少少就好难 讲。因为喺一七年，我而家数紧啦，三月就系 Logan， 五月就系加士，然后七月就系 Spiderman， 十月就系钻石黄昏， 系啦， 呢个就系迪士尼系统嘅 Xman 嗰霍士嗰面就唔知道，因为。 Logan 是 X-Men 系啦 ，Fox 得 Logan 一套啫 ，Fox 得 Logan 一套啫。但有冇其他就唔知道，因为佢而家都几大，因为佢而家几大镬。因为据我所知，好似而家Deadpool 仲喺度前期工作。 哦，因为个导演撇咗嘛， 撇咗而家仲前期咯，即系因为当你仲未决定导演嘅话，就前期工作咯，准备紧啫嘛。 系啊，你要揾第二个导演接手咯。 而至于下年嘅应该重头戏就应该系神奇女侠啦 ，Wonder Woman 啦。 哦 ，Trailer 就好正。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Trailer 我系睇 Trailer 就好吸引。 系咪？吓，因为佢已经出咗有 Flash， 啊唔系 Flash 系 Justice League 嚟嘅 ，sorry。Wonder Woman 系中古嗰套啊。 系啊，系咯。 讲前传嚟嘅都系。 前传啦。跟住就水行侠就唔知好似有啲讲下。总之暂时都系不系因为 Wonder Woman 嘅，因为佢已经拍完噶啦。拍完啦，而家等上啫嘛，应该下年年头上噶啦， 搞掂噶啦，应该而家系啲音效嗰啲嘢收紧尾噶啦。 系啦，咁大致上就下年差唔多，咁下年有咩事再揾你啦，上嚟揾你啦，一下年又冇再借录音节目咧，成啲集录埋噶啦，咁下年再约你录节目啦。 有嘅有嘅。 咁下个礼拜应该就系，如果下个礼拜好似新年嚟嘅，一月一好似系年初一，星期一好似系元旦日嚟嘅。星期一系啦，咁咧，如果一月后元旦就可能会休息，咁如果嗰日冇节目就冇节目啦。好，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